大家好，我是 TL 陈啊，今天呢是我第一集 podcast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最近民进党要推出的五倍券哈，其实在2020年就是去年啦，其实就已经有推出三倍券啦，而今年要改推五倍券，而其实在这个五倍券与三倍券来说，其实正面看法、中立看法以及负面看法其实都非常多。其实我们先看一些正面想法哦，像是一些民进党的啊苏贞昌啊，认为像是三倍券哈，去年三倍券啊，一举多得嘛啊，除刺激商家的营运商机，增进家人朋友相处时间，而且能刺激平常没有出门消费习惯的人消费习惯，而且呢，你自己想想看哈，三倍券哈。它其实它有限制的，也就是说，哦，你三倍券呢，能用在哪些方面啊？不能拿去缴费啊，不能拿去充值啊，不能拿去缴一些费，或者是你也不能拿去买烟酒啊，可能是就这样啊，可能它会有一些限制的部分，就是说这个三倍券哦，就是这样能比较快速的正面看法就是比较快速的。来振兴到某些需要被振兴的产业，像餐饮业、旅游业那些，你用五倍券去马上振兴它，就这个区块就能马上振兴到，因为它已经去除了一些储值啊什么的，基本上的人就不太拿回储值了嘛，储值不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电商也不能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样就能快速的刺激到那些因为疫情而导致生意不好的卖家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中立看法。其实呢，根据去年的民调显示，其实全台湾只有70%的人，将近70%的民众前往领取哈。他如果是你要算有领实体券或者是数位登记的民众呢，只有70%的人认为方便。但是呢，有人会觉得蛮麻烦的，因为你振兴三倍券，你还要拿一个你的健保卡呀，拿去 Seven，然后再领，这样有人觉得很麻烦，就说哦，不能，用一些很神奇的方式马上来用。而其实呢，这些中立看法和正面看法其实也没有非常多，大多数的都集中在负面看法，像是我。这个我统计的资料里面呢，其实负面看法真的是非常多哈，然后就会说有了部分民众认为呢，发1000万多份的三倍券呢，等于多了1000多万的塑胶片，所以呢，有人批评政府哦，这个带头不环保，而且为什么三倍券外面还要包一层信封啊？那个三倍券又要用一个塑胶的啦，把它包起来啊，把它弄得那么复杂啊。其实政府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法律其实有是规定的哈。你的商品绝对不能过于复杂包装，我觉得这个三倍券哦，应该就有涵盖在内了哈。这个三倍券是不是有过度包装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有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非常非常多哦，将近70%的民众认为说还不错，有点方便。但是这些人其实有给出一个缺点，很多人都有给出这个缺点，说取得三倍券过程过于繁琐。若可以直接发送现金较为方便，但是呢，其实当初政务委员唐凤就唐凤其实有提出了哦，你可以直接去 ATM 提2000块，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实行还是怎样，目前也没有知道啦。然后其实，你先看一些想法，就是说，你直接发2000块，或直接发3000块，先是五倍券，你直接发4000块、5000块下来，人家买一些，人家拿去储值，人家拿去虾皮买东西啊。我个人是蛮喜欢去虾皮买东西的，但是呢，像那些电商其实是在这个疫情中最受惠的，原因是大家都不想出门嘛，像一些外送什么的，真的是不想出门嘛，大家也点外送，不然就买东西啊，疯狂去 Momo 啊、PC Home 啊、虾皮呀、露天呐、还是什么东森购物网啊，买一堆东西，所以呢，他们可能会限制电商，就说哦不能缴费，对。买你东西就要缴费呢，就算缴费嘛，对不对？人家代收 Seven，OK，那莱尔富摩全家都称为它叫代收，而代收其实就涵盖在缴费这里面，也就是说呢， 你不能拿三倍券去买东西，就奇怪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要刺激消费，其实用三倍券和五倍券是可以直接刺激到那些餐饮业呀、旅游业呀，而像是我们的外送哦，外送呢就不一样了。外送是一个外送员，像是我们的 Foodpanda 还是我们的 Uber Eats 啊，你去手机点一点啊，它不但可以刺激消费啊，不但可以刺激哦。哦，我今天想要去吃面，你就刺激了一个面啊，他们的业绩就上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也要刺激消费，刺激餐饮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点外送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也是好事，在家里就可以刺激消费，而且又可以让那些外送员赚到钱。那些外送员本身就很辛苦，让他赚到钱啊，这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而其实呢，哦，印三倍券和印五倍券，所以呢。非常多老人家，结果阿妈跟我批评说，实际成本非常贵。而我在这个资料上看到的是，印振兴三倍券要花9亿。然而苏贞昌的新闻上讲说，因为怕有人伪造，所以只当从德国进口，但实际的成本是22.5亿新台币。好，我现在来马上算一下，22.5亿新台币。啊，如果我们直接每个人发2000块呢？那个价格、那个成本又是多少？我现在假算一下，假如我们台湾哦有2500万个人哈，每个人发2000块，你这样差不多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一百亿500亿，Oh my gosh！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有非常多像是成本呐、一些东西，其实你要考虑到，真的呢，我没有算错呢，我手机啊，用电脑算哦，全都是这个500亿啊，但实际成本却是22.5亿新台币，这个数字是有算错吗？不管，好的，但是单纯印就花9亿了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不太 OK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印的时候就要花9亿元哈。我觉得啦，这其实他说，实际成本是22.5亿新台币，但是实际上，如果每个人发2000块，而且每个人都提领到的话呢，是要花200亿的。然而呢，这我们继续讲负面看法啊，负面看法啊，其实就是哦，哟，看到了，财经新闻哈，其实有人说，不管有没有发行三倍券哈，经济都会在第三季反弹回升，如果在第二季发行，只会降低下跌的速度哈。我们以这个股票来看，股票有跌有涨嘛。好，我们如果在第二季发行，在第二季，假如我们先分三个区块，假如在一二个区块是比较低的，如果我们在第二季往上升的话，有涨有跌嘛，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回推说，哦，第三季就往下跌，对不对？然而呢，那个有人认为说，因为第一季比较低，所以如果你第一季、第二季比较低，所以如果你在第二季发行的话呢，第三季就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二季上升，第三季就掉下来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动的话，反而第二季低，第三季就会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就像我们的股票一样，有涨有跌，有涨有跌。还有非常多的负面看法哟，还有许多民众对，就是这样嘛。过于繁琐，刚刚讲过了。然后呢，中国国民党啊，国民党。实际上民众对三倍券的反应是哦，的确啦，我有爸我妈有说哦，难领难换三倍券，而那个不管是早市啊那些都是因为你三倍券为什么不能早领，直接发现金还可以找钱呢、啊？可是你直接用三倍券没办法找钱，而且面额是100、500，现在看500块，假如你用100块买一个50块的东西，你50块别人不找钱不就浪费了吗？这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完全没办法被振兴。即便收了振兴券，还是得面对伪券的风险，以及承受现金流的风险。那个伪券其实还好啦，因为伪券就只有在2020年的8月13号云林有发生过而已。其他是没有什么伪券的发生啦，所以还好。所以呢，行政院应该拿出具体的办法啦。是啊，国民党是这样讲，然后他们其实民进党自己批评民进党，民进党的里面的一个人王世坚嘛，世坚批评说呢，他直言三倍券好笨、好慢、好浪费，人家是好快、好聪明、好浪漫，他是好笨、好慢、好浪费，所以呢，他认为民众更期待的是行政院处理大事， 并且呼吁哦，苏贞昌要改变心态哈。其实我觉得是五倍券差不多反应也是这样，因为想想看，五倍券也是一样啊，200、500哦，它是200哦，所以你用200块你买一个50块的东西啊，就找不到钱，就浪费150块嘛。所以呢，其实评论这个在网上找的资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，可以发现我个人整理出正面、中立以及负面看法，而且负面看法非常多。首先，我们的正面看法，正面看法就可以。直接说到哦，指定哦，快速的振兴到需要被振兴的产业，而且有效限制住哦那些缴费啊，拿来缴费或者是拿来充值那些的。而中立看法呢，其实有人表示说有好有坏啦，其实这样啊，我们就直接跳到负面看法。负面看法就是说哦，这样实在太麻烦了，而且花那么多钱去印啊。这些成本呢花那么高，我们人民缴税要缴成这样子啊，又有人觉得这样排队啊排队的时候可能会感染有风险，所以那时候是算疫情低潮，不过人还是会这样讲，然后还说哦这样真的很慢啊，家里有老人哦，我脱不开或者是那些领不到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人呼吁政府直接把2000块或是五倍券的4000块嘛，直接至 ATM 里面。哦，直接把汇进去你的账户里面啊，哦，有人会觉得是这样呐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。然而呢，他领取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有人不知道，应该都知道吧？其实超商只有开放2梯次的运行哈，他们是凭健保卡要到官网进行预购，然后才能再领取，或者是你去 iPhone 啊，就是我们的 7-Eleven 的 iPhone 啊来进行预购也可以。然后呢，邮局也是一样哈，跟超商差不多哦，凭身份证、健保卡啊就可以进去领取了。然后数位支付工具、电子支付呢，哦，想要其实你有绑定就是可以的哈。而至于成效呢，我们来看看资本领取呢，哦，总共有2151万的领取数，数位绑定呢，总共有181万哦，好少很多呢，合计总共是哦。有点多哦，2332万又7977，我们来算一下，总共这样，假设他们每个人都有哦，完完全全花完钱，总共花了多少钱，到底刺激多少消费吧。假设说他们每个人都有正确花了3000块，这样振兴其实真的振兴到蛮多了诶，总共振兴到699亿哦，这样真的蛮多的哈。然而这样子哦，你印又要另外成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有人在讲说现金比较快。其实大家都有人想说哦，我那些钱哦拿来发现金，但是又有人想说，为什么不直接振兴到那些不需要被振兴的人呢？为什么不直接出现金款呢？所以这种种种因素让政府真的是很难执行，甚至最近新闻都有在播说有没有人想要说哦直接发免费发，不要再缴钱了，因为人家。还要说你还要缴1000块，拿到2000块啊，拿到3000块，为什么不直接发2000块的振兴？2000块振兴2倍2000券也可以啊。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奇怪，到底为什么政府要叫你拿1000块过去？五倍券也是一样啊，为什么你要拿1000块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真的是缺点，负面看法比较多。然而呢，我也是比较支持一些正面看法、负面看法其实都有。然而人嘛，人就是那么的。麻烦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要。至于呢，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每个人的看法其实都不同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最近呢，其实那些部落格啊，还是 PTT 哈，都其实有在批哦印什么什么要花多少钱，印什么网批乱花钱，多此一举，为什么不发现金哈？比较快呢？好，这个新闻呢，是。New Talk 新闻哦，刚刚在网上查的哈，发现金啊不是比较快吗？日前宣布这件事情啊，总共要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的进口原料啊，什么印制成本呐、啊，只要啊三倍券，只要9亿，他就直接说只要9亿哦，多出他说国民党直接批评9亿元呢，要花那么多，而且还要从德国进口，这比。生意对德国来讲真的是台湾 can help，显然不认同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就有人说酒业可以让多少位低收入户吃营养午餐啊，可以让多少为店家被振兴到？为什么不直接去振兴或是补助那些没有收入的那些店家嘞？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，就导致了政府的一些麻烦，以及一些民众的抱怨呐。而我们今天的 podcast 也到这里了，给大家说拜拜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援支持我的 podcast 啦。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 TL 陈啊，我也有 YouTube 频道，在 YouTube 频道查询 TL 陈，好像帮我订阅、按赞啊，以及这个 podcast 的链接可以分享给别人。感谢大家收听，拜拜。